北京时间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6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就我这半年嘛，一直在准备考研，复习的过程真的是超级超级痛苦。后来我想到的能解决调整一下我自己状态的就办法就是吃吃吃。上个月有一次晚上实在没忍住，去吃了个火锅，哇，特别罪恶。然后想吃完之后再回到图书馆复习，结果一身的火锅味儿，也不敢在图书馆待着了，到时候再影响别人嘛。就希望以后能有一家火锅，不会说一吃就一身味道，这样我也可以少洗衣服，也可以吃完了再在外面玩，也不用很尴尬的事。 有再来一点醋，火箭菜的沙拉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等我来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I think I know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ove it， 我会贴心设计 girl I think I know what's on your mind， 我知道你为了我这没有 worry， 为你笑出不觉泪，我本才想给你说 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换上

到前程悠悠，这股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南风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像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酸了废话就凉了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人生也走透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绝不野心家，只是谎话算什么天下，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我是齐天大圣，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 大圣 大圣大圣大圣， you do the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someday you're gonna see your beautiful this way, and that you're always gonna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倒数几秒钟，我们一起排队。 不经意这次间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好想哦。 会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梦，只要相信。 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加加一，燃烧着热情，别担心，我和你都绝不放弃，结局是精彩可期。 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 些奇迹，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 一加一加加一，燃烧着热情，一颗心和你等于绝不放弃，结局是精彩的戏。 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未来的惊喜，欢迎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未知的命运，逆风不畏惧，梦想的远景，未来的惊喜，未来的惊喜，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回去，就会成了回忆，去做我自己。 唱音乐会

过关，我偏不放开，就是要爱情甜蜜的痛快。分分秒秒点点滴滴，在你身边跑来跑去，多管可爱你很帅，多么傲娇多么 crazy， 想想那么放纵自己，我就是我真实自己，叫多么 crazy， 太可爱，太崇拜，忍不住我要表白。出来，看看到底谁快？我遇见了你，就像惊喜的等待着发牌。我偏要让爱每一刻都值得期待。 时间给我空间，让我去忘掉。 José de la Loca. In this craziness, you gave me life. 一つの想いを僕らはどこまで守れるだろう。 我等着都去随有人的小飞鸟

己。听远方的信号，通过的美丽仍将冉冉升起，想起的我 想爱我想爱的人一起美。 晴朗，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 在你面前，我是这一面所有过去。

たっても肩を押されて一歩リードさ今度会えた